欢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冬至快乐呀，12月21号。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冬至，所以在这一天大家一定要吃饺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北方的朋友吃饺子，南方的朋友也会吃饺子吗？还是你们吃汤圆？不管吃什么吧，反正呢都是在这一天有寓意的事物。想一想2021-1221，哎，还真的是又是虽然说不对称吧，但是呢也是除了一就是二这样的一些数字，当然还有一个零。哎，总之冬至一过，这个年也要接近尾声了，时间总是越来越快。然后呢，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正式可以倒数了，也就是说2021年倒数第十天，还有十天就要到2022年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让时间慢一点，今晚我们就来说说冬至吧。关于冬至，今天有没有跟家人朋友爱人一起过呢？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主要呢是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深夜顶流美食。如果要说主食界的顶流，我觉得饺子是当仁不让的。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这个反对意见啊，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呢？好啦，就是今天的主话题。欢迎来跟我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么就在抖音来找我，主持人道道。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今天一定要吃饺子哦，防止冬天对你动手动脚。 伸出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可是你在敲打我的 房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一荤一素来自毛不易。其实这首歌呢在冬至来放，总觉得会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一旦了解了这首歌的故事和心情，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有一点点的那种悲哀在里面。像毛不易，因为他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即便他再想念再怀念也不会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就用歌曲来纪念吧。一荤一素，其实唱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平日里面吃的一些食物。而今天冬至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去吃饺子，因为呢就是吃饺子可以避免在冬天被冻掉耳朵。虽然说这个说法是可能没有什么事实的依据哈，但是依然是一个可爱的美丽的传说。对，当然还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是选择吃汤圆，不过饺子我觉得应该是涵盖了绝大多数。那饺子的馅儿就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大家公认的最好吃的就是家里面妈妈包的饺子。其实今天呢我妈包了白菜馅儿的饺子，但是由于我实在是不太爱吃白菜，所以我就没有回家吃，而是选择出去吃。结果平日里呢那个小饺子馆儿其实都没有多少人，但是今天我的天哪，居然需要等位，排队已经排到了他的门口，还有好长好长的队伍。好在呢我们去的时间还比较早，然后就看到哇人声鼎沸，大家都在冬至这一天选择来吃饺子，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馅料，看到墙上那个菜单好多馅儿都已经没有了。点的最多的比如说韭菜鸡蛋啊，还有茴香 茴香猪肉啊，还有牛肉大葱啊，精品三鲜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馅儿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爱吃的。然后就没办法跟人家拼桌嘛，坐在我们对面的就是一个大姐，等了半天，哎呀，看得出来大姐也是很焦急了。结果呢，终于她的饺子上来了，热腾腾、白白胖胖的一盘饺子，然后大姐吃得非常的开心，暴风吸入。我看她吃，我会觉得很幸福。好啦，来看看大家在今天都吃了哪些饺子呢？好像。夏花吃了一天的饺子，但是你的图都非常的诱人，韭菜鸡蛋，好棒啊！这应该是自己家包的那种，就是看着特别的着实。红黑老虎发了一张烤饺子，深夜的那种美食摊儿，那浓浓的烟火气。还有初晓说周日的时候回家，跟着老妈包了好多饺子，茴香馅儿还有韭菜馅儿，打包了两盒，今晚做了煎饺吃，真香。是煎饺子也好吃，他说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恨不得每周都吃一顿饺子，当时还觉得挺烦的，哎，吃得够够的了。结果呢结婚之后搬出来住，自己不会和面和馅儿，总馋饺子吃，每次回家都说要吃饺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自己因为很忙嘛，没有太多时间做饭。那如果要是会做饭的朋友，还能稍微调剂一下。但是这个包饺子以及做什么韭菜盒子呀，这些面食，哎，反正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羡慕会做的朋友。好啦，继续听歌，大家也可以跟我连接音乐蓝牙，猜猜我今天会准备哪些歌曲呢？第二首歌完完全全的点题。既然我们今天说的是深夜主食顶流，那必须要有饺子这首歌。这个乐队叫做 Eat Everything， 吃一切，就叫吃一切乐队。这首歌就叫饺子。 这首歌叫做饺子，然后呢歌里面唱到他最爱的就是韭菜鸡蛋，然后其他的呢跟韭菜鸡蛋相比都是浮云。嗯，不知道你们最爱吃哪种馅儿？因为刚才我说了很多，然后就有朋友跳出来反驳说，道道你说了这么多唯独没有说白菜猪肉馅儿的，可见你是多么的不喜欢吃白菜。对，我确实对白菜馅儿的饺子不是很感冒啊。然后因为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也有朋友说，嗯，白菜馅儿的没熟，没熟那是肯定不好吃。但是其他馅儿还是不错的。有人问我说，道道你是很喜欢吃鲅鱼馅儿的饺子吗？其实我对鲅鱼馅儿的饺子还好，因为如果鲅鱼处理不好的话会很腥。但是我特别爱吃的是三鲜，不管是肉三鲜还是素三鲜我都觉得很好吃。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吃的馅儿，那就是西葫芦馅儿，西葫芦鸡蛋。这个如果要是做成蒸饺我会觉得更好吃，如果再加点韭菜的话啊、哦，那就更好吃了。是的，就像歌里面唱的，吃完了韭菜鸡蛋馅儿的饺子一定要对别人张嘴。我说你也是这个有点多损呢、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啦，看到大家发的这些美食图啊，包括这个一些吃饺子的经历啊等等等等，我都觉得特别的温馨也特别的好玩。刚才在抖音上有位朋友问说，道道你有吃过辣椒馅的饺子吗？嘿，你别说我还真的吃过，其实还挺好吃的。来，我想知道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来回答我吧。顺便逢时播报一次，现在是126000多赞。下一首歌继续，也是非常的点题。今天这个日子就是冬至，所以这首歌依然来自音阙诗厅王子玉，就叫冬至。 童子 冬至。哎呀，真是的，下一首歌马上就出来了，来自黄立行的《黑夜尽头》。因为冬至这一天就是黑夜最长的一天，但是过了冬至，黑夜慢慢变短，白昼渐渐增加，所以呢，总会觉得少一点黑暗，多一点光明，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冬至的原因。黑夜尽头来自黄立行，我一直很喜欢他，就觉得他的歌都是很迷幻但是又很高级。好啦，其实今天晚上呢准备了很多跟冬天还有跟温暖相关的歌曲，也欢迎大家连着音乐蓝牙，因为今天是冬至嘛，所以还是要祝大家冬至快乐，记得要吃饺子哟。刚才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馅儿，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尝试过，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吃呢，对吧？所以不好吃下次就不要再包了。好啦，再来听一首英文歌，我觉得很适合冬天也很温暖，因为冬天很冷嘛，所以还是希望有一点点温度，然后呢让我们觉得暖一点。这首歌就叫做 Winter。 Who I am by now I walk The record stands somehow Thinking of winter Your name is the splinter inside me While I wait、And、I remember the sound

好啦，欢迎还不睡的午夜精灵们，感谢你们继续陪伴。转个身之后还没有离开，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在这个冬至的夜晚，来说说美食界的顶流，应该算是主食界的顶流吧，饺子。刚才看到了大家分享的各种馅料的饺子，然后有这个什么各种奇葩，什么香菜馅的，其实香菜馅我觉得应该还挺好吃的，还有菊花馅的，包括之前吃过，就是有朋友吃过那种包白糖的白糖馅的饺子，哎，我觉得应该也挺好吃的吧，参照糖包糖三角之类的，我觉得也应该还不错。然后呢，看到我就找到一个跟我特别有共鸣的，说是粉条加豆芽包在一起的饺子，这样的饺子我是没吃过，但是前段时间我妈突发奇想，然后包了一个粉条加豆芽还有韭菜，加点肉和在一起，好像还有白菜包的包子，自己家发的面，然后呢那个包子皮儿还是比较厚的那种，面也比较黑，包出来呢有一点酸，再加上粉条的 Q 弹，哇哦，真的是很好吃，我以后尝试了之后呢我不会再吃了，我是真的接受不了，这是可能我吃过最离谱的馅儿了啊，就是出自我妈之手。哎呀，来吧，当然还有很多好吃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家里，就像刚才惦记着一些，他说为什么我无论在哪里吃，就是可能包的也很好吃这些饺子，但总觉得没有妈妈调的馅儿有味道，我觉得这就是习惯，多年来你的胃就是吃着妈妈的饭长大的，所以呢你也接受了这种爱的味道。谢谢夏花发来的图片，这是什么？这个是外星人吗？哎，让我想到了哈塔王子。玉米肉，还是不错的。空白说，道道你不喜欢酸菜馅吗？哎，这个还真是说得很好，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东北人，真的不太喜欢酸菜馅饺子，而且是真的很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吧，当然酸菜馅饺子也有很多人喜欢了，包的好吃呢也是不错的。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分享今天的冬至歌单。再次恭喜新田连接蓝牙成功，今天确实准备了李宇春的冬天快乐，不过呢我们的固定盲盒肯定不是这首，来听听看，希望你能猜对吧。 谁做的对，难免会看不透彻，都是自己的选择。对，做的对，多真心的廉价的与我无关的快乐。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今晚的盲盒，恭喜小柏答对了，就是吃着棉花糖走在云朵上，来自葛东奇。葛东奇我一直觉得他的音乐非常的另类，但是又很好听，风格也不单一，而且词写的都是非常随性的那种，很让人喜欢，所以我会经常播放他的歌曲。好啦，今晚的盲盒给小柏了。这首歌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收藏一下。哎呀，看到大家发的这些图我是真的好饿呀。就是各种美食，但是我看到了西红柿羊肉馅饺子，这个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好朋友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羊肉馅的饺子不膻吗？真的好吃吗？来，有没有爱羊肉馅的饺子请举手告诉我。那西红柿羊肉馅饺子彬彬有礼，他说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营养健康，下次可以这个尝试一下。还有像初小说的雪里红啊，雪里红肉末，这样一炒，包成菜团子都很好吃，我也喜欢。然后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玉米面的菜团子嘛，然后去夜市，到夏天就有那种夜市卖什么的都有，然后就发现了一家菜团子，然后我记得是2块钱一个，哇，那真的是馅料非常的足，那抠出来真的是一大坨，就那种雪里红还是野菜的，然后里面该有的肉啊什么的一样不少，而且油汪汪的，外面的那个皮呢也是没有那么厚，所以吃起来真是太美味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对菜团子的印记，所以我一直惦记着这个味道。 结果长大之后我再回家，我说哎，又遇到了卖菜团子的，我说买俩吧。买俩之后第一口没吃到菜，第二口哎，还没吃到菜，第三口哎呀终于吃到了一点，结果那个菜哎干干巴巴，也没有油，既没有油也没有肉，我就真的是很失望。为什么长大以后吃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来打破我小时候的美好滤镜的呢？哎，真是让人心生感慨呀。好啦，今天并不是菜团子的主场，今天是饺子的主场。不管外面的这个吃的多么的抽条，但是只要是家里亲人做的，家人做的，妈妈爸爸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做的，那一定就是馅料最足的。来吧，来听这首歌，今晚的唯一连接成功的蓝牙歌曲，冬天快乐，来自李宇春。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这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 是在对你诉说 Merry Christmas。 冬天快乐，来自李宇春。这首歌呢在午夜情歌其实是第一次放，我觉得在冬至这一天，因为之前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过这首歌，我想那不如就今天放出来吧。结果呢没想到他歌词的最后一句是 Merry Christmas， 我说好像提前过了一下下一个西方的节日，因为这个周五就是24号，所以呢也是西方的一个平安夜，虽然我们不过吧，但是呢也会准备相应的一些节日的歌曲，这个提前让我们酝酿一下节日的情绪，因为紧接着就是新年啦，然后呢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啦，好开心，春节又可以吃饺子啦。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就是每一个家庭，就尤其我觉得在东北，就我们家会只要春节之前，尤其是我小的时候，一定会包好多好多的饺子，然后冻上，从年三十能吃到15，就是吃到吐的那种。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了哈，现在就是现吃现包嘛。好了，饺子呢我们先歇一歇，然后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好，我们的树洞信箱，哎，突然间我找不到我们的这个电乐了，来这里。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小故事。女儿问她的爸爸说，你为啥每天都能坚持给我妈写小情书啊？爸爸在微信上给她回说，因为我每天花十几分钟就能让你妈开心一整天，很划算。然后她晒出了一封爸爸写给妈妈的小情书。致老婆，按道理说我们都40多了，该成熟稳重了，可是你怎么还是像个小孩子，泡面没营养不能多吃，加鸡蛋也不行，不要再偷吃了。哇，我觉得好暖心啊，就是虽然孩子也已经上学了，但是呢还是能够保持这样的关心还有爱意，也是很难得的。祝福你们，希望这个爸爸妈妈能够一直甜蜜下去。来吧，我觉得冬天多听听这些温暖的故事，吃吃热腾腾的美食饭菜，然后读一些温暖的文字，听一首温暖的歌曲，都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很美好的，让我们觉得在寒冷的冬日也不再那么的寒冷。就像这首歌， 冬天是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地壳运动时火山温暖的容颜，比如剧烈摩擦后温度升高的铁轨，比如烈火燎原，比如当它覆灭后的海水。冬天是我尝试靠近温暖的事，比如积雪之下今年翻滚的热泉，比如两极之地永不熄灭的日光，比如爱和 望，比如不顾一切地扑向你的胸膛，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这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寺庙焚炉中日夜不散的景象，比如油桐嬉戏时子弹穿膛的声响，比如日照金山，比如吐酒振翅时的乖张，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这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 这首歌来自素雨阳，叫做《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是的，歌里面唱到的都是很温暖的一些事情，也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瞬间。其实冬天呢也有很温暖的，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微博上冬至，说河南的有一家饺子馆连续6年冬至这一天都停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免费的给环卫工人煮饺子。我觉得这就是来自社会的温暖。对于陌生人，我们怀着一些敬畏之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不会那么远。所以不论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爱人，对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多一些温暖，少一点距离。这首歌当作晚安曲，当冬夜渐暖，来自孙燕姿。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今晚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